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第四節我哋遲咗啲開始，因為頭先小龍中咗上嚟，話俾我聽聽眾送俾佢個 headphone 有幾靚，之後走咗啦咁樣。啊，唔係佢擺低嘢啫咁樣。出咗投票噃，咁你讀一讀啦。 係啦，咁嗰個投票咧就係、如果咧你有一個願望咧，咁究竟會做啲乜嘢咧？咁咧就有病可以即刻睇醫生啦，小學派位首志願啦，可以免費學興趣班，咁唔使使成萬蚊啦。咁你嘅配偶咧，你可以陰點一個人做你嘅配偶，即係你想要邊個都得，你想要孫慧雪都得。系啦，咁咧同埋咧，中六合彩头奖嘅。 我想问佢先，你咪唔系好理解点解我哋呢啲麻甩佬好中意孙慧雪？ 我觉得佢靓噶，系啊，但我唔会咁样讨论啫嘛，即系我未去到会咁样讨论。 孙慧雪要去到讨论嘅地步噶。 唔係，但我唔會去討論咯，係，我唔會參與呢一類，即係我 咁、你梗係唔會參與， 係咯，我唔知點樣討論。 你哋， 我覺得佢幾靚喎，真係靚喎， 係，我知，即係你哋喺度討論呢、這個高爾翔咁樣。咁我哋討論 嗰啲肌肉就係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佢最正嗰啲眼神咁樣嚇， 係啦，你用即係蘇根啊嗰啲，你用佢各人有即 係 OK， 我覺得 OK， 但我覺得孫慧雪係靚，我明點解要討論嘅，我覺得 OK 嘅孫慧雪係， 係啦， 因為其實佢哋之前開咪就討論緊孫慧雪 嚇，少少啦，少少啦，少少啦， 少少係唔喺度講。 咁就係話，如果你一個願望咁樣，當然小學派位係你嘅仔女或者你自己 anyway 啦咁樣，有人就話中咗六合彩就可以做曬其他嘢，睇你中睇你幾多注中啦。 唔係如果你 哇幾多注中？唔係，你頭獎得五百萬，你都係託。 係啊，你千幾萬，你咪你咪攞去買樓買房咯。 你就你條鐵枝插手，你就撲街噶啦。 係啊，係啊， 就係咁啦。咁有人出話烏拉圭輸波啦，咁樣，只要而家騎士都輸波啦。唔係我唔係太開，即係是但啦咁樣。係啦 ，NBA 嗰邊都係麻煩啦，準備輸2-0啦咁樣。好，咁就今節都係要講 Lancome 啊。其實咧 ，Lancome 我一見到件事咧，我第一件事就諗起，哇唔得，國立大台一定要講啦。即係哇唔得，諗一諗唔係喎，今日國立大台唔係我做喎，咁樣唔好 講咗先咁樣。 搶佢啫，我理佢晏晝做乜啦咁樣。好啦，咁就係 Lancome 咁樣。咁就我一開始見到啊 ，Lancome 有事喎、咁樣，跟住我即刻諗兩諗，我係咪有用嘅咧？啊冇，我成日都撈亂咧，同 Clinic 係撈亂嘅。 O K， 咁樣 係，不過有一撇咯個名。 你定冇 sit 圖？係啦，就我係啦。咁喂其實 Lancome 喺佢嗰個界別係點嘅？ Lancome 啊，算係高級噶咯， 高級 噶，即係貴嘅，貴嘅。你唔 會 clean and clear 啊？ 唔係，你唔會隨便去買嘅。你係睇中某啲 product 先去買嘅，即係佢有啲 如果成條拉買就好勁啊， 都貴嘅， 貴 係啊， 貴成點？ 但係又平過 Dior 少少咁樣咯。 哇，去到 Dior 噶啦， 平過少少。 咁 Clinic 咧 ？Clinic 就再平啲。 再平啲啲。 係啊，再係啊係。Lancome 都算高級嘅，係都高級。 Bioderm 咧？ Bioderm 啊 ，Bioderm 應該同健力差唔多。 哦，再平過健力，我純粹睇代言人嘅啫。 係啊， 代言人對你嚟講買嗰啲咁嘅化妝， 宋慧喬咪有用咯，即係去到宋慧喬就 OK 噶啦。 我淨係識孫慧雪嘅啫，或者唔係，其實我唔係好，唔係即係我喺佢靚。但係如果啲人一問我話，即係如果咧有人喺街頭問我，喂，你最中意嘅女星係邊個咧？我係會答楊玲，我到而家都 係。你不如請佢上嚟做節目啦。 孫慧雪， 係啊，睇下可唔可以上嚟。 雙傑唔該， 係啊， 雙傑岌咗頭啦。 係啊， 即刻 恭喜私用。 我叫揾黎明，佢都冇揾啦。係啊， 咁佢中咗力嘅。 過咗，你話黎明過咗啊？ 過嘅咩？ 梁雙傑係嘛？ 係咪？ 你話黎明過咗？ 對得住黎明啲 fans 啊？ 係阿蓮嘅天下， 打死你啊！我先讲咩？唔系，即系如果喺街有人问我你最中意女星，我到而家都系答杨玲，我都好中意杨玲，我都讲完，我都系中意妹妹，但系佢已经系老啦。好啦，算啦，唔系即系咁。如果代言人对于你选用化妆品有冇影响噶？ 都有嘅， 因为譬如有一啲 咁，如果你用啲代言人，我好憎嘅，我真系会考虑唔买嘅。系啊， 哦，即系有负面影响，即系 系啊。但系如果嗰、譬如如果 譬如鄭秀文咁樣，咁 鄭秀文 OK， 但係有啲，譬如佢有啲 product， 佢真係係勁嘅正嘅，同埋我自己用過覺得真係好嘅，咁你就唔會理嘅咯。 係啊，其實係投就爆機達代言，你都要買。 係啊，即係類似係投一陣，如果你冇用開，咁佢而家呢期 sell 緊呢樣嘢，咁都會有影響嘅。 嗯， 係啊，你話啊，佢我連呢、這個。連阿邊個都幫佢代言喎、啊？ 咪之前好耐啦。 咪譬如你揾黃遠之代言，我咪唔買咯。 我冇咁大塊面喎、啊，我唔使用咁多咁樣。 係類似呢啲咁樣。 譬如不過有我對於我嚟講，我都係貪方便啫。即係有啲哇一幾盒一擠喺啲水一灑就即係你知啲廣告都啤咁樣嗰塊面，我成哇我想我細路仔咪試呢啲咯。即係青春期咧， 即係幫自己洗面就咁撥啲水。 係啊，青春期咪會有呢樣嘢，就係嗰啲廣告咧好大隻噶嘛，嗰啲男人。即係不論係吳彥祖定係定係金城武咁樣咧，咁佢都好大隻搭條白色嘅毛巾，跟住就喺浴室走出嚟，好大隻咁樣又扭扭扭，跟住咧就捽到成面泡喺度笑嘅，但係唔知捽泡笑嘅嚇， 一路捽好舒服噶嘛， 跟住咧 唔會入眼噶嘛，永遠都 係，跟住咧就嗰啲水喺個手掌心咁一潑落塊面度，跟住咧下一個鏡頭咧走到揾個毛巾印嗰塊面出嚟，清爽曬咁樣，通常係配音啦，當然係，跟住你嘅唯一肌膚緊緻。萊利亞咁樣，即係類似咁樣咁嘅，通常不過可能係陳凱琪配音啦，嗰啲就係、是，咁就係、是、或者朱芬係嘛，而家即係咁樣啦。咁但係佢實際操作又唔係咁嘅，我咪嘗試一撥完之後都成面泡嘅，點解係咁嘅咧？ 因為嗰個 或者咧，擠牙膏咧一定係擠到嗰條高度咧，有條 gel 嗰條 起，會咁樣起翻嘅。 我永遠都做唔到，我覺得我唔乾淨啦，我個人就係、是。 唔好執著呢啲嘢， 跟住最終 明明星嘅嘢， 點解會咁有型咁去出？但係最終咦頭髮又 gel 曬泡咁樣咧，我都係做唔到，所以廣告都 係 gel 完咪變木村拓哉咯。 係啦，係啦，或者一撥上嚟就會變咗第二個咧，咁樣冇喎，冇呢啲事發生喎。喺我嘅同埋通常咧，我喺屋企就係通常咁樣洗完撥完咧，咪要 周圍全部都係水， 咪要搓頭嘅咁樣神器嘅。係啊，屌就冚到個鏡櫃喎，跟住就打。我媽就要敲門，咩事好似阿連阿媽咁樣，冇事佢爆曬，佢好似梁齊恩咁樣，就廣告都係呃人，我永遠都係做，即係你永遠廣告嗰啲動作你係做唔到噶嘛。 咁梗係做唔到啦！你廣告你睇嗰個食物嗰個相都唔係嗰個相啦。 係啊，係啊， 唔係啲效用你都知道冇咁勁啦。 點解金剛可以笑住刷牙嗰啲，我又係做唔到啊！嗰啲好，唉，所以廣告都係唔好嘅咁樣。咁你話係咪因為咧？點解我要問 Christine 咧？譬如呢啲咁嘅化妝護膚品咧，喂，其實實用係緊要過一切嘅。當然個樽靚唔靚係緊要啦，即係我覺得。 同埋有時你好想買嗰個 it product 嘅，即係你每一季咧或者嗰一期都有個 it product 噶嘛，咁你會好想擁有嗰個 product 咯。 嗯， 係啊，即係你嗰期好 hit 好紅，人人都想要有嗰個 product。呢個是另一樣嘢啦，咁譬如實用緊要啦，牌子緊要啦， 黎明 fans 出嚟咯， 你死啊你相見，你死啊， 大鑊，你去睇我夠講啦你，咁就係咁啦，唔係，我入正題啦，終於，唔係其實冇乜正唔正題，我想講呢樣嘢，唔係有嘅，但係我想講個結論都唔係同 Len 琴有關，咁但係由呢件事又講下啦，咁由邊度講起啊？ 講起 你講啊 ，Gary。 由《環球時報》啦，咁星期六上晝咧，佢《環球時報》喺微博咧出咗個 post 嘅，咁咧就話蘭蔻啦，即係 Lancome 啦，同埋李斯特林咧就被爆咧就支持港獨藏毒嘅藝人。 哇 ！Lancome 叫蘭蔻真係大鑊，我想講。 係啦，咁咧佢就話有網友爆料咧，內地熱銷嘅瘦口水品牌李斯特林咧，以及 Lancome 化妝品咧，就喺香港推出新嘅品牌推廣活動，就揾咗個支持港獨嘅何韻詩做代言活動。 咁其實。 咁其實嗰個代言活動咧，其實只係一個普通嘅音樂會啫。咁就本身其實佢應該係六月十九號啦，咁啊三點到三點半，即半個鐘頭時間嘅，叫做清新。 你講嘢都對翻咪？ 清新能量。 如果對唔到咪，你就動起佢。 清新能量音樂會嘅，咁就原本就係半個鐘頭啦，咁就係、是、座位有限，就先到先得。 哇！包凡揾碧咸做代言人啊？ 係啊！ 哇！我出到成身都係啦，我一定。我曲個波一定彎啊！你得，歐力夠講。 係啦，咁就佢個出咗之後咧，就喺 Lancome 中國嘅微博咧，喺星期六嘅夜晚就出咗個 post 咧，就話何韻詩就唔係屬於佢代言人嚟嘅，就大家唔好誤會啦。咁樣嘅，咁跟住香港嘅 Lancome 咧嘅 Facebook 咧，就喺星期日。嘅晏晝咧，亦都出咗將佢嗰個簡體字版就變咗繁體字版，就出咗個聲明嘅，再出到個英文版嘅， 仲係新細名體添。 係啦，咁跟住咧喺琴日夜晚。 就 Lancome 再出个声明，就话将嗰个演将个音乐会个活动取消咗嘅，咁、就系因为安全因素咁样嘅。 安全因素根本系同比他超一样，成件事上个礼拜就老饮，今个礼拜就难冚咁样，咁就系、是、唔系阿郭源只系讲咗表面嗰阵啫，其实嗰件事就系、是、就系、是、环球时报就喐阿 Lancome 同埋喐阿李斯特林，就话用何韵诗，咁当然系萬千嘅誤會啦，話何韻詩搞港獨啦。嗱，我講嗱，如果何韻詩有睇，即係雖然我覺得佢睇機會唔大，因為佢睇 D 100嘅，你千祈唔好走出嚟澄清話你唔係搞港獨，一定係大家一定係齊齊輸。當然你唔使走出嚟認啦，即係唔使走出嚟。 佢而家冇回應嘅蘇花， 千祈唔會即係冇唔即係你咁樣咪會跌咗落去尤慧晶攞身份證即係攞出細紙嗰個問題咯。即係我知你唔支持港獨，但係唔好走出嚟跌入《環球時報》嗰個嘅泥沼裏邊，就係話你話我港獨唔代得言，即係當然佢唔係代言啦，或者甚至唔出席得其他活動。但係嗱，我唔係搞港獨㗎，你唔好鬧我得唔得？唔係呢樣嘢，而係你嘅政治立場同你生意，即係或者同你嘅工作有冇關？呢個先係重點，千祈唔好跌。但係我覺得你九成都會跌落去。如果我都唔會講。好啦，咁咧就我又想講另一樣嘢先，就係、是、究竟你嘅政治立場同你嘅工作係點樣？不過我曾經講過啦，即係你話可以唔，其實冇乜關係嘅。我覺得可以唔係表達咪唔表達咯，即係我會覺得係咁樣嘅。雖然 call for one call 唔會係咁睇啦，但係呢個係我覺得兩個 approach 都係可取。但係如果去到一半唔一半就麻煩啦。好啦，咁就係、是、《環球時報》就話阿 Lancome 同李斯特林咧都有揾阿何韻詩搞港獨咁衰嘅，咁咧就鬧佢啦嚇。有冇啲特別嘅言辭話佢係咩冇啊？即係話佢講搞港獨啦，毒就係毒藥個毒啦咁樣， 同埋藏毒支持藏毒，因為李斯特林係支持藏毒噶嘛。 哦、OK 好啦，咁样咁跟住呢就 Lancome 嘅大陸公關呢就出咗聲明，就話嗱咁樣講，就話喂何韻詩嗱純粹嚟我哋搞個音樂會、Lancome 搞音樂會、護膚音樂會咁樣，成個個都成面譜嘅都係咁呢，就搵何韻詩呢純粹嚟唱歌，佢哋所講嘅音樂交流寫得幾好聽嘅，唔係代言人啊，嗱唔好搞我啊咁樣，咁有咁嘅事啦。好啦，跟住香港嘅 Lancome 又出咗啦，跟住惹嚟嘅就係下面嘅群 香港網民啦、 啊，香港網民啦、啊，包括我啦咁樣，冇嘅，咁有嘅， 有四千幾個留言啊，總共 4000 多嗰個咁嘅聲明下面， 係啊係啊，假港女啊，我啊 Billy 啊咁啊齊齊喺度嘈嘅 ，Starling 啊 ，Sharon 啊 ，Ega 啊啲啊，全部都係你哋啲人， 唔係點解？因為你同佢 at 咗 friend， 所以佢推咗上 Michael 啊 ，Box 啊，係 啊係啊， 阿蔡啊。 系啊， 好多，啊、我冇份嘅，有啲開始唔係啦，有啲開始唔係。 跟住就係咁樣鬧啦，鬧佢啦，鬧 Lancome 啦。嗱，去到呢件事，大家已經 share 出，哇，關公災難喎、啊！點解係關公災難呢？就係、是、你首先得失咗大陸嘅支持者，因為你揾何韻詩嗱。你呢唔好討論揾何韻詩係咪等於得失大陸網民或者大陸嘅消費者或者點，唔好討論先。總之就係話你揾咗何韻詩嚟音樂會，有啲藍絲帶或者大陸人佢就覺得哇唔掂，你揾呢個我就已經係唔使爹啦，已經係反面。跟住 Lancome 出嚟兜，唔係啊嗱，佢唔係我代言人啊，你揾翻我。跟住就捉路翻 香港人 啦，捉路翻香港人嗱。你哋明㗎啦，我哋呢啲咁嘅熱狗本土派對何韻詩嘅印象，你哋明㗎啦，嗱唔再講落去啦，我唔討厭佢嘅，我想講，即係但係唔係即係唔係嗰個立場啦 ，OK， 夠隻，但係都咬佢啦，都咬 Lancome 啦，即係覺得你兩邊不討好，兩邊不是人，或者你因為政治立場就去入，最衰嘅就係你因為政治立場唔揾人咪算咯，最慘就係你揾過啊嘛。揾完就講到明係，即係唔係我講到明，亦都係大家睇明白，就係因為《環球時報》出咗聲，跟住你就推裝，就話哎何韻詩唔熟嘅，我同佢唔熟嘅，好似食神咁樣。 嗰度玩音樂會啫。 係啦，係唱下歌啫，唔係唱歌都唔得啊話咁樣，咁啊梗係唔得啦。即係如果以藍絲帶立場嚟講，咁樣你唔去揾梁烈維唱咁樣嚇、啊，即係嗱件事就係咁樣啦。好啦，咁。關公災難，首先就兩邊唔討好一件事啊！好啦，唔止喎，夜晚就標咗個聲明喎。你知呢咁嘅聲明咧，其實唔認真撳入去唔睇噶嘛。跟住人哋講，喂唔係喎 ，double 災難喎。咁我初初仲以為 double 災難嘅意思咧，係得失大陸又得失香港，唔係喎，原來佢同任天堂一樣喎。 佢已經決定去取消咗原先6月19號舉行嗰個音樂會。 係啦，冇撚搞，冇撚。 又係話咧，佢又咁樣講嘅，鑑於有可能出現之安全因素，我們決定取消原定活動，就咁樣咯。 係啦，所以直情，唉、哎，直情韓斯嚟都唔好嚟啦。咁你淨係叫佢唔嚟唔掉，唉、哎，成個 cancel 成個 cancel。嗱，究竟成個 cancel 係頂唔順啲網民啦、啊，定係發覺唔得、啊？原來韓斯同唔單止係代言關係、啊，連唱歌呢一個合作關係。原來都賴嘢喎，唉、哎，屌斬攬算數咁樣，咁就跟住就其實就有一個關公災難嘅出現啦，咁樣，咁我覺得係點樣呢？我覺得就係而家就好興講關公災難啦，即係關二哥好忙啦，關二哥呢兩千年嚟最忙係呢幾年啦， 呢兩年 啦，當年喺墨城都冇咁忙啊，捉咗咪捉咗咯、嗯，或者當年一夫當關都冇咁忙啊，起碼張飛又幫下手啊，趙雲幫下手啊，廖化唔係好幫手都幫下手啊，而家關公一個頂曬咁樣走出嚟，幾廿歲人唔係幾千歲人，拿住把刀又要剃須又剩嚇、啊，你同我講僆冚，我塊面冇乜 area 嘅啫喎，你睇個像就知啦咁樣。好啦，跟住都要搞呢啲咁嘅嘢。總括嚟講就係、是、其實你企遠一步啦，即係唔好淨係講僆冚啦。關公災難呢年幾兩年簡直係恆河沙數啦，多到咧你每個禮拜攞嚟講可以做 case study 啦。喜記啊，即係你嗰單啊，或者近啲仲有啲咩啊？Oscar Mar 嗰啲咯。如果真係純品牌奶嘢，仲 Gogo Van 咯。 係啊係啊，呢啲啦，呢啲。呢啲總有啦，老飲啦，又係呢啲，即係任天堂啦，即係不斷奶啦。反而我睇我哋手足咧，即係死啦！我講咗我哋手足，但其實佢好似唔講都係咩名，算啦。 咁你 我 淨收翻足咯， 我淨收。佢有個結論就係話，其實呢啲咁嘅關公災難一出嚟咧，其實係總嘅總。你可以總結咗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咧，從來香港人咧唔會覺得你去奉承大陸人咧係會即刻喺 Facebook 喐你嘅，即係唔會開你拖，即係唔會製造關公災難嘅，永遠都係變成刻薄香港人咧，就即刻變成關公災難嘅。即係不論係醫療嘅事件啊，僆琴呢啲咁嘅嘢，見到你係擦大陸鞋，跟住令到香港冇得益咧，就開拖，呢個係其中之一啦。第二樣嘢係咩咧？關公災難咧，九成都發生喺 Facebook， 可能我淨係接觸 Facebook 咯。但係因為嗰個互動力好強，我發覺就係可能係公關咧要去應付即係公關啊，去應付呢啲同網民咧嗰個嘅互動咧，即係嗰個一對嗰、那個對應咧，其實係一唔對到招咧，就俾人群咬咧，就咬到你應付唔到，即刻就敲門問老細，喂老細咁點啊？出邊啲網民咁樣咬喎、啊，咁樣嗱，當然啦，你客觀咁樣睇，你話嗰度為數多唔多咧？又唔係好多嘅啫，講真，即係就算你去到知名網民嗰啲都 share 咧，你話司徒甲大啊、仇思達啊，1000 share 好未？1500 share 好未？或者下面嘅留言4000頭先，咁你講緊影響，即係知道呢件事嘅人，咪一兩萬、兩三萬，你話係咪影響大生意咧？但係佢哋真係覺得影響，唔係，其實可能客觀上真係影響個大生意喎。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啲報紙都喺個 Facebook 度揾料啫嘛。 跟住上咗報紙啊，係 啊， 咁一來係韓文詩又係大品牌， 跟住就話黃婉芝啦，黃婉芝就話都連 討，佢話 Lancome 拜拜， 連討厭政治嘅黃婉芝都 Lancome 拜拜，即係話你唔同 Lancome 拜拜，你就係連黃婉芝都不如， 哇，去到咁大個指控 ，Alex 唔嬲喎，聽完，即係呢個指控大啊嘛， 好勁喎呢個指控， 呢個蘋果講啊，我唔係咁講啊，哦嚇咁樣，唔好理佢影響力大唔大先啦。總之 Facebook， 跟住你諗下個公關喺個 Facebook 喺個 MacBook 打完之後就同老細講：喂，老細搞啲咁發生咁嘅事。老細話：喂，你係公關，唔係我係啊嘛，你搞啦，唔通我搞啊咁樣。 唔係，其實老細都唔知做咩好 啦。都唔知。跟住好啦，另一樣嘢，就係、是、嗱，當然啦，而家市面上梗係有叻嘅做呢啲社交媒體嘅品牌咧，唔係其實嗰啲係抽水叻。你話真係應對叻唔叻？有啲咧，其實我發覺叻嘅有幾款。第一嘅。其實或者我先講個結論就係、是、點樣可以做到？唔係我教你做，即係我唔叻，但我見唔係唔叻，我唔識。點樣可以做？第一就係、是、喂，你其實你持守正直就得噶啦。你持守你做嗰樣嘢係你覺得係正確，跟住你唔好咁易俾人左右你嘅諗法。 其實一往直前就得噶啦，即係你唔使太緊張去，其實你正直鬆容去面對咧，其實就唔會有事。即係當然啦，首要就係你件事，你肯定你嗰件事係啱啦，咁樣做落去就唔會有事。第二樣嘢咧，就係嗰啲回應如何貼心。去回應得好啦，因為我想講另一樣嘢咧，就係其實網民就係咁噶啦。嗱 ，sorry 啊，我網民有少貶義，但係即係我想講網上嘅回應就係咁樣噶啦。譬如因為嗱，當然啦 ，Facebook 對於佢點樣 fit 廣告俾你，佢有佢技巧啦。當然有人話偷聽啊，其實我連 PM 佢都 cap 到啦。即係譬如我同 Christine 講 PM， 譬如話嗰隻化妝水好唔好咁樣， 跟住就會彈 我廣 告 就會彈噶啦，好勁噶。咁咁呢對於我嚟講，梗係呢半年嚟講，因為我揸車，咁就好多車嘅廣告咯。哇，車先好睇，我想講下邊又係，即係有人話譬如有架日本牌子嘅車出咗，哇，而家有優惠啊，有40,000優惠，跟住下邊話咁有啲人真心問嘅，譬如話啊，咁即係幾多錢啊？跟住下邊就會有個網民咧，即係有另一個人回應佢，平過波子幾萬啦、啊、咁樣，跟住即係當然佢意思話喺日本車都咁貴啊，即係佢咁嘅意思啊。有啲人又話哇，你架車1500cc就日本有2000喎、啊，你唔入啊？咁我買水貨啦咁樣，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挑引性嘅留言喺度，又嫌人貴啊，嫌人架車唔好啊，你架康打有咩好啫 ？Toyota 嗰架好多啦，仲平20,000添，咁樣好多呢啲。咁通常我見嗰啲回應有啲邊啫？有啲係最衰，即係唔開名啦。即係譬如 Mini 咁樣咧，所有回應都係一式一樣，謝你嘅查詢。如果你有唔明，請打嚟我哋嘅查詢熱線3019得咁樣打嚟。跟住我有一次都忍唔到留言，你開個 page 把鬼咩？次次都叫人打上嚟，你唔答到我，我就係上嚟問啫嘛，大佬。佢刪咗我留言啦，當然係刪咗我留言啦。但有啲唔係，有啲我真心覺得，譬如我想講我舉例子唔係讚，即係唔係讚佢 product， 係讚佢嗰個應對。譬如 Honda 本田咁樣咧，佢係乜嘢問題都答你嘅。 咁勁， 佢乜都答，即係唔係即係當然你挑引佢，即係鬧佢啊，梗係佢唔會應啦。但係如果佢差唔多連條胎啊，連粒螺絲啊，幾多錢啊，皮梳化啊咩，佢都逐樣音響啊，佢逐樣答你嘅。 哇！ 當然呢個係成本啦，但係有啲唔係啊嘛，有啲車 咁你先會令到啲人 keep 住喺個網上面同你留言噶嘛。 係啊， 如果你下下都叫你查詢電話，咁我死鬼睇你 咪係咯，但我真係見到嘛，咁樣我先講個名啦。而家即可能係對於公關嚟講，又係新一代嘅來臨咯，因為就係你同消費者嘅互動好大。大量嘅互動，同埋係太陽底下，當然你可以 block 佢啦，你可以hide 咗佢個comment 啦咁樣。你話我哋做媒體，我哋梗係會 hide， 或者我哋會做我哋嘅選擇啦。但係消費者又唔同喎，因為個個都係錢。 因為你唔想得罪佢哋嘛， 我哋梗係得罪啦。 譬如我哋上網罵字有乜所謂？ 我哋擺明得罪啦，即係我哋靠得罪人起家咁滯啦。即係如果你咁講，但係。做生意又唔係啊嘛，即係 同埋你嗰個形象嘛，你唔係淨係買嗰啲人係睇緊啫嘛，你側邊嗰啲 potential consumer 都睇緊噶嘛。 譬如呢支麥嘅牌子 Sure 咁樣，譬如呢支麥咁樣，佢有個 page， 跟住咁唔通啊？嗰、那個 page 嗰個社交 admin 啊，即係嗰個請翻個公關啊，即係死開啦藍絲狗咁樣，咁唔會有呢啲，即係死開啦快啲咁樣， 死開啦熱狗咁樣， 我哋做呢啲啫，咁佢唔會啊嘛。咁而家嗰樣嘢處理。咁容易見到關公災難，就係互動太大，而好容易俾人捉到，或者你有一啲嘅行動，即係有一啲可能推廣行為覺得唔對路咧，少少唔對路就開拖嘅，即係可能係賣樓又好，賣咩又好，唔係又話做我100,000生意送3,000coupon，你當我乞衣啊咁樣咁個公關我都唔想啊，我老細定嘅，咁佢又唔可以咁打喎。咁應你好唔應好，唔應就麻煩喎，因為下面就不斷覆 comment 喎。咁如果你 delete 佢又唔係喎，因為又 cap 圖又掉上嚟又， 佢又問你做咩 delete 我 comment 嘅？係啊，都係你。所以我就係話可能今日嘅公關去到就係、是你其實你唯有正正直直做嘅啫。你唯有就係去到一個最坦白嘅方式去做啊！你見開你揾到啦，即係譬如網點公關災難 Canon Nikon 定 Canon 啊 ？Canon 啊，嗰張影飛機相嗰個啦，又係奶啦，原來做圖自己蠢咗啦。 之後擺英文落去啊嘛， 擺乜都有啦，擺乜都有啦。之後佢仲要死鬥啊嘛，創意啊真係好啦，咁樣唔係啊，唔係講嗰樣嘢，大佬不斷發生呢啲嘢，就係因為互動性好大啊，好多呢啲咁嘅嘢出現啦，咁樣即係唔係集中淨係講 Lancom 咯，即係而家喺個你咁直接去面對消費者、面對群眾嘅時候，就係咁噶啦，就係、 是。以前啲人佢唔中意咪唔買咯。 以前嘅宣傳係點咧？出宣傳你唔妥嘅，其實你最叻就係寫信去一周刊啫嘛，即係投嗰幾版咧，投嗰幾版嗰啲咩投訴有理啊，跟嗰個健身會籍啊咁啊， 嗰 只錶買翻嚟爛啊咁樣。 唔係你嗰個投訴，你講緊係投訴嗰個服務或者嗰個 product 係佢已經係俾咗錢啊嘛，係咪？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佢都乜都未做，佢只不過出一個宣傳嘅喎。佢出一個宣傳就已經要應對好多揀呢個人啱唔啱啊？我宣傳嘅字眼啱唔啱啊？會唔會得罪啲網民啊？佢未去到你買佢個 product， 甚至乎你呢啲人有機會根本唔係佢嘅消費者嚟。 但我覺得咧唔使太 panic 嘅，即係做呢啲做 product， 即係做生意啦，即係呢啲賣嘢咧，又唔使去到咁 panic， 就每一粒字都要扭清扭楚啊，黃色又唔出得啊，我覺得唔去到咁樣。但係即係我頭先我講咗，我引述一個手足所講，就係話佢嘅説法，其實你去微供，你去擦大陸鞋，或者你擺明你個牌子係面向大陸嘅客，其實香港人都是但你啦，咁得人理你咩？但係你厚此薄彼代薄香港人咧，就反台，即係不論比卡超，近期比卡超即係改名譯名，刻薄咗廣東話呢樣嘢，第一啦，跟住就係嗰、那個，譬如而家呢一個嗰、那個 Lancome 呢個事件， 再早啲就之前梁烈維 Mastercard 事件啦， 係啊，嗱梁烈維呢個事件又係咁樣。即係另一個角度睇就喂，咁你話唔好阻韓先揾食，咁你又搞梁烈偉，咁梁烈偉搞你在先啊嘛。嗱，我從來都好公，即係我覺得佢唔搞你在先咧，就冇嘢。你話藝人嘅嘢，佢政治立場，這個世界唔係所有人都有政治立場嘅。這個世界唔係所有人都識政治或者知道個立場係點樣嘅，即係你唔會無端端問我你支持阿仙奴定曼聯。如果你係支持， 你問我點答你啫？ 我就鬧你咁樣。 你問我話是但啦咁。係 啦，撈埋做倫敦聯好冇咁樣，即係你仲可以咁講。咁但係當然話唔可以咁講，睇波就係另一件事。但係政治就每個人嘅事。咁但係咁有時唔知。 唔係有啲人根本佢唔識啊嘛。 唔識，跟住就做張敬禮咁嘅相咁。咁你冇即其实就唔会怪得晒，但係有啲嘅梗係唔係啦，譬如佢做緊政協嘅，或者有啲佢公开喺啲拍嘅访问就话你啲咁嘅死废青呀唔进步，咁我梗係开拖囉。但係有啲 譬如王晶嗰啲係开拖啦， 王晶嗰啲开拖， 温兆伦嗰啲係开拖啦， 但係係啦，但係有啲只要佢都唔知係 neutral 定係佢根本就唔識嘢咁樣，佢可能冇做过任何嘢，你冇必要逼佢表态啫。譬如孙慧穗咁樣，你冇必要逼佢表态啫。如果佢表咗个态你唔鍾意，你咪麻烦你 JJ 又去休返裤咯咁樣。咁唔冇，即係我都冇必要。譬如我举个我喜欢嘅歌手嚟，譬如陈奕迅咁樣，咁你冇必要逼佢表態啫，雖然佢又唱同周知情又成，只要你都知佢唔係好熟噶啦呢啲嘢，咁佢唱你聽咪得，即其他歌喎，咁樣你喜歡一個表演者咁樣咪就可以咯。其實 譬如周柏豪，佢話我讀得書少，唔識政治都係 㗎。最好表演啫，睇你個樣啫，靚。 唔 係， 雖然佢去參加維穩 show， 唔識啊嘛。 係啊，我覺得輸。 唔識啊嘛，當然佢出咗維穩 show 之後，下面可能Facebook、Instagram 啊嗰啲一路有唔同嘅反應，可能佢先知道，或者佢嘅公關咁樣先至去處理，咪留翻公關去做咯。留翻出或者係Rubber Band 咁樣，你問Rubber Band 去玩玩 show 嘅，只要佢哋唔識有幾，即係話唔係喎，佢寫啲歌好有政治，咪只要唔識就唔識噶啦呢個世界，唔識就唔識噶啦，我覺得冇嘢。但係有一啲嘅藝人唔識又要衝出嚟柒嗰啲，梗係開拖喐啦。梁烈維梗係經典啦，温兆倫係經典啦，嗰啲咪 要。 但係我會覺得唔係個個都有責任出嚟表態，包括 product。即係包括呢啲商品，咁冇咪冇咯。但係你厚此薄彼嘅，咁啊梗係開拖啦。作為香港人，我哋弱勢嘅一方嘛， 係啊。 其實任何其實全方位出聲嘅，我哋作為弱勢嘅一方，唔全方位出聲，等幾時啊？即係仲喺度講緊，邊啲係政治事件先嘈啦？張德江嚟喐啦，張德江嚟你冇機會喐啦，已經，梗係遍地開花，周圍放火啦。呢啲我要做啦，停一投票先啦，我哋就係呢啲咯，咁樣即係我想即係擴闊一個去到公。 公關層面我唔識嘅，即係我讀咗一個學期啫，公關呢啲都十幾年前，而家都唔啱用啦。 黎明咪好嘅公關咯，即係佢個演唱會出事。 系咯，即系话坦白面对，去兜兜面认咗佢。嗱，你话佢好唔好？其实就其实唔好，唔系，其实唔系唔好，其实冇公关代表，就话俾你听啫嘛。我濑嘢啦，唔好嚟，就系讲完。咁嗰个系黎明啊嘛，黎明系黎明天王，一个天王同你 Facebook， 一个你同我都用嘅一个唔使钱嘅媒体。平时我系要喺电视先睇到，仲系着华沙池嘅西装嘅年代。今日佢就系着件风褛，就喺个 Facebook 话俾你听，嘿，我濑嘢啦，仆街啦 ，sorry 咁样。咁样虽然即喂，我哋就觉得佢一个天王嘛。虽然双杰觉得佢过咗，即系点都要睇题嘅双杰咁样。就是咁样啦，喂，我哋讲投票啦。 投票呢嘅 肤浅，你哋 佢嘅问题呢就係、是、如果而家俾一个愿望你呢，你可以做、你会做啲咩呢？咁第一位呢就係、是、中六合彩头奖，有50票啊，有差不多成七成啊。咁第二位呢就係、是、钦点任何人成为配偶，有19票，有26% 嘅。咁第三呢就係、是、有病可以即刻睇医生，就有3票，有4% 嘅。喂，咁有两个选项完全冇人揀喎、 啊。就係、是、小学学位同埋免费学兴趣班。俾我都系哦，我又冇谂俾我拣咩喎？ 你梗系拣钦点任何人成为配偶啦。 我投咗孙慧舒一票。 唔系，可能我过某个年纪，即系可以睇医生系好紧要。 都啱嘅， 可以最好唔使钱，最好唔使钱， 唔使等，唔 使钱，唔使等，直睇医生，其他可以唔使理。 Uber 啲医生咯、啊，不如 系啊 ，U 医咁样，系唔知咧，可以再或者我会问可唔可以俾多个啊，大佬，我做节目咁辛苦，有唔系有影我好嘅咁样，就系、是、咁。 阿莲喺 chat room 赞 Christine 好靓女喎、啊。 嗯，明噶啦，得噶。 哦，系啊，使唔使公关地回应咗佢？多谢你嘅查询。 多谢你嘅查询，你可以打翻呢个电话号码。 佢睇视像先话靓喎，平时每个礼拜见到你噶咯， 冇噶。 系咯， 系咯， 冷漠啲啊？ 唔系你明唔明啊？因为佢而家系 check room， 佢刷存在感啊。 哦，同小龙嘅。冇啊，不過我成日都出咁刷嘅咁樣，系啦。咁就喂，宣传样嘢啊！今日咧晏昼咧，好似四点几啊，五点啊。是啊，有那個美圖秀秀國際錦標賽咁樣，咁就 聽講反應非常熱烈，超出預期咯。 佢預期低啫，不過都係嘅。如果四五點都有咁多人想嚟參加，即係嗰個參加你說，你話唔係為個獎，但係原來咧冠軍係有雙王杜德川， 杜德 川，杜德川，雙王杜德川嘅飛兩張喎。 咁勁？ 係啊，係啊，多謝贊助商啊，我想講，咁就不過報曬名先講個獎品啦，即係我想講，喂，原來大家都好想大展身手， 唔係因為好玩嘛，成件事有冇壓力？ 因為尤其是 你又唔 係，我想佢哋超緊張。 唔係，但係你唔使 阿昌啊，佢哋咧， 我見到佢哋不喺度練習咯，不喺度出啲圖咧，越嚟越離譜咯，佢哋嗰啲，你睇魚花都變到成個孫維孫。 唔係呢個改得勁啊，呢個 真係變孫維孫。 呢個好似就係 Darling 姐改嘅，哇，神人一樣啊，真係你見人見到都。唉，我快手籠啦！ 以後你哋咪 你哋唔知你見人手個籠就算啦。你知唔知你足球迷？ 唔知 你唔知啊？佢打過職業嘅， 我就知道同周星馳以前係同學啫。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anyway 啦，咁都係一個大展身手嘅機會。你平時改完擺上去就係一件事，但係有比賽，即係呢個世界有啲嘢有，即係好似四驅車咁咧，你自己改到咧曉飛夢，有個比賽擺條路軌咧，又係另一件事。咁 就喺呢個五點半喺慈雲山社區會堂， 係、好啊。咁五點半嚟啊，你哋嚟睇都好睇啊，因為好似都幾好科技啊，又話 AirPlay 上去大 screen 可以睇佢哋，唔知係親手改定係改完可以俾大家鑑賞一下嘅。那個賽制都 set 好嘅，就係、是即係佢哋。 有兩 part 嘅，第一 part 咧就係、是、Darling 指定嘅材料，咁要另外一 part 咧就係、是、可能要即場自拍咁樣嘅。 唔係即場自拍啦，兩個都係比相啦。我尋日聽嗰、那個 轉咗、 聽嗰個說法係、但係唔緊要，你努力啲練。 總之要即場先有相。 係啦，因為尋日人聽小組班都有再講，即係最緊要咧就係嗰個自然，就唔好一嚟就改到指責咁樣，係最要。將要自然有黐子，學鄭中基講有黐子有氣質咁樣，就希望大家因為我想因為阿卡有參加，跟住阿卡話：哇，如果贏到張飛就好啦咁樣。跟住我話： 唔係呢個獎品係吸引嘅。 跟住我話：唔係喎，高手林樂好難贏。跟住佢嬲， 即系你觉得佢唔系高手？ 佢即刻好似网民骂住，你点知我赢唔到？有咩证据？你睇边条片啊？跟住我，冇嘢，冇嘢，冇嘢，冇嘢。 你今日带埋啲啦啦球啊，嗰啲草裙冇去支持。 我成把刀扛住个评判添，睇下边条评判，即系 打零咯。 佢死梗啊！佢死梗啊！佢死梗啊！ 唔系，仲有呢个香港， 佢只猫喺我屋企。 哦、oh, ，OK， 好，咁我哋繼續宣傳一下先。咁仲有呢個香港國旗設計比賽啦，咁就喺6月12號咧就會截止嘅。 呢、這個緊要啊，呢、這個緊要啊。 係啊，咁因為我哋咧會將嗰個作品咧就係七一嗰度咧就會印出嚟嘅。 嗯。 咁你哋大家咧可以踴躍啲參加，希望咧我哋香港人咧有呢個香港國嘅國旗咁樣。 係啦，咪呢個堅搞嘅，我想講。 係啊，因為佢十二號就截止，但係咧佢之後就會將所有嘅作品咧公開俾公眾投票嘅。咁當然我哋篩選過先至投票啦，唔通你話就歸落去我哋。 反正老蕭喺度，你又投咩咁樣？ 係 要寫一百字嘅注解啦，咁樣咁我想講係堅嘅，即係你當有 icon 出咗嚟咧，你話最後嗰支旗會唔會成為他朝見過嘅旗？咁講得太遠啦。但係有啲嘢咧，就係喺從旁咧，有啲嘢搞咗先咧，搞到嘅搞咗先，搞下搞下咧，嗰件事就似樣咧，啲人就埋嚟嘅。即係你知呢個世界都係勝利球迷㗎啦，咁樣咁呢啲嘢就係慢慢搞到咩地步咧？就係搞到如果嗰支旗去到會被禁咧，咁就成功啦。即其實就係彈球呢樣嘢，咁如果個設計得得睇睇啊，真係有嗰種國旗味啊，咁就好啦。即希望可以達至到呢個效果，希望大家都踴躍參與啦，咁樣咁作品就會喺七一星期㗎啦，我哋就喺循道衛理嗰度，咁希望大家多多參與。咁咧，哇，今日四字都過鐘，抵聽啊，抵聽啊，貨金，就係咁樣。咪支持春光黨串嘅飛好買啦，好買啦，咁樣都支持成個五居公投個籌款，咁就真係糧草先行，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其實往後大家即往後其實仲有其他社區會堂嘅活動啦，其實地辦不斷有活動開始。 禮拜三啊，相見同淡得就表演嘅，就有呢個天有光城邦會戰勝歸來古典音樂會。 我想唱啊，真係。 你上去唱 K 咯。 係啊， 就喺呢個係。 哇！成個小交響樂團咁樣喎，上去小交啲人，唔係即係朝喺善草灣喺 善草灣社區會堂 去嗰、那個。 六點半到八點啊！ 正啊正啊！ 有冇蒸魚安㗎？ 唔好哇！ 系啦，我哋留意今日嘅國。 你今日又 CK 又正咗，你真係黐咗線啦！你咁樣就係呢樣啦，第一樣地辦有好多活動啦，即係包種啊，尋日喺新西，好玩啊包種。我人生第一次做義工就係包種。唔知幾歲，我已經唔記得咗啦。咁樣亦都搞到最尾成為社工，真係陰功啦，就係、是、咁樣。唔關事，講笑，就係咁啦。咁大家希望即係盡可能抽空到嘅，有多啲活動都多啲參 與。我而家開始覺得啲活動越嚟越有質素。 好喎、啊，我想講，如果你作為一個市民咧，唔使錢玩咁多嘢咧，係去到一個好抵嘅地步咯。即係如果你他朝建國之後咧，那個社區會堂嗰、那個使用度咧，係不斷用呢啲嘢，當然成本好高啦。即系你不断用，即系长租又好，人啊嗰啲全部都系钱。喂，淡仔拉琴、啊， 淡仔平时你知唔知佢收几多钱一个钟？你自己问翻佢。 系啊， 好贵啊，佢收得。 如果你喺街见到你望佢条牛仔裤， 唔系你知唔知佢 几多钱啊？ 系啊， 呢条友 人哋要请佢表演啊。 系啊 ，Jam 咁嘅级数，哇，佢嬲啊，听完就系咁啦。咁样样都唔系样都好高质素，样样我哋搞美图秀秀已经。即 係 搞 P 圖 啊， 搞瘦圖啊，嗰啲係勁嘅，咁希望大家都踴躍參與啦，咁樣。咁不過都知大家翻工忙，大家可能嘅話都見下啦，見下面啦，就係、是、咁樣啦。咁就聽日就係睇我夠講啦，亦都係哇好多，原來數嚟數去。 你仲可唔可以睇我夠講？ 哇！你講到我好似放棄咗，我去㗎， 你去啊，勁啊！ 但聽日好難講， 加油！ 聽日好難， 遲啲阿泰都話參加。 我可能只係 afford 到一個禮拜一次 嗯， 即系个身体老啦，晕啦，真系晕啦，郭文都晕。 咪但系你睇下牛佬， 个咩啊？ 你睇下牛佬好劲， 佢 影 超劲，牛佬超劲。嗰个听阿大亨讲话，佢即系做晒成 set 好劲咧。其实唔止啊，如果你睇节目咧，见佢做完即系每一次做完之后，嗰个样咧，嗰个自信嘅样系 OK 啊，冇嘢啊。即系可能佢心底好深，唔系心底深，你知嘅，因为系黐线嘅，去到唔会顾而用嘅地步嘅，辛苦到。但如果佢仲顾到个样咧，佢自信满满嘅样咧，就知 好似好轻松啊嘛。 啊，真系。 唔系，你将佢个样同小蔡嗰个样， 小蔡 会有人拼埋噶啦，会有人拼埋，唔使我做呢啲嘢。唔系，小蔡瘦咗，见即系已经系见效。 唔系，我觉得佢都劲啦，连续去咁多日呢样嘢。 佢第一次唔系佢去三次啦，第一次我冇去啦，即系佢第一次就 做完熱身就崩潰死埋咗邊啦。第二次我同佢一齊做，就去到臨尾，去到崩潰啦，去到死啦，跟住沉唔係即係禮拜六嗰次咧做曬。當然佢都係口噏話頂唔順，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電腦大爆炸，即係佢都係咁。但係佢堅係做曬，唔鬆容嘅，唔鬆容。但係做曬，做得慢，即係好勁啊！我想講英軍 set 嗰個勁嘅地方就係咧，你體能好咧都會做到死嘅，因為你會做得搏命啲。唔好嘅，慢慢做，你都係會死。我想講我嘅冇錯，禮拜六咧，個我咁我做完曬之後去廁所咧，咁喺個尿兜度咧，跟住小翠行喺隔離，佢咧不斷唔知佢同我講定自然自好辛苦啊，好痛啊，好辛苦啊，好痛啊！佢真係咁樣嘅喎， 好慘啊！ 真系见到隧道嘅，但系明喂有效果啊！如果你睇你揿下国立大， 咪听日咪得睇咯。 你揿佢样咧，明显跟住啲人咧就喺 唔好唔系，我觉得咧佢唔系瘦咗，佢系去咗水肿。 唔系嗱，又系咁样讲啦，即系你哋好兴咁样讲，即系去咗水啫嘛，去水唔系嘢啊！ 去水肿好劲啊，同埋你水肿要去水肿好难噶， 好辛苦啊！英军，你体谅下我啊！尤其是呢个年纪咧，唔系咁容易 pick up 到一种运动，咁容易抽水，咪多谢英军，因为逼到你嗰种，同埋嗰个好处系咩？九个字啫，真系好悭时间嘅。九个字就逼晒出嚟，你做唔到其他嘢噶啦，已经。即系，但系已经有人去打波啦。之后，即系开始人做适应咗咧，就开始打。 即系当系热身，当嗰九个字系热身，跟住就去打波。果然系运动。 我估我下次可能得咁样。咁我想讲，喂，你嚟啦，唔使钱咧，唔使钱有个 trainer 咧， 唔系可唔可以多啲女仔去啊？我觉得唔够女仔去，因为我见到你成班嗰啲汗咧，我都算了，我都系放弃。 好。唔系噶， 夜晚多啲 汗先紧要啊！唔系我中意日头做啊， 系嘛？ 汗先紧要啊，即系我唔使钱，你搭车你去到康宁道运动场，跟住就会有一个 trainer， 其实就唔止啊，有埋阿和仔啊，同埋有手足，佢哋做开运动咧，佢喺周边逼你啊，加埋群众嘅压力咧，系咁逼你，系咁 come on come on， 系咁逼你推你快啲快啲，跟住有黄仁达嗰条死佬咧，好鬼凶恶噶嘛。快啲去啊！做啊！整啊！整啊！咁样你就要做， 停 你自己做唔到嘅。喂，你喺 physical California 做嗰啲，你讲几？你谂下，你签嗰张卡要借埋财仔先做到嘅嘢，英军唔使钱， 呢样系劲。 就喺度用叮当嘅声，嘟嘟嘟嘟嘟嘟咁样， 打得两个圈咁样。 好辛苦，好辛苦啦！哇，35岁大佬，高原都系。辛苦噶啦，咁但系多谢啦，喂唔使钱好爽，我觉得唔使钱嚟做真系好爽，即系我哋有对家听噶嘛，即系花生台去听啊 ，CK 去听，喂嚟啊嚟啊，唔笑你啊，唔系系好有益身心嘅事嚟噶，好玩啊呢样嘢，辛苦好辛苦，每一次我去咗两次啫嘛，每一次嚟之前嗰半个钟仲谂紧去唔去嘅。唔好啦，唔好啦，仲喺度发紧烂杂货啦，唔做啦。 但去到就觉得好值得啦，做完就觉得好值得啦。 你就知嗰种劲，我应该都算勉强去做开。 唔系越嚟越多人咯，而家听我舅讲。 好多啊， 系啊， 40人 啊， 40人。 喂，而家系以前上 PE 堂嗰啲人数嚟。 四十人咧，系我哋超越大妈冇啦。 但系嗰日三 几个礼拜 35度嗰日系。 是啊，瘦扑街啊，瘦扑街啊！做掌上压咧，唔系惊攰啊，系惊手辣。 我惊你中暑。 有輕微似有啲暈暈， 有手足都暈嘅嗰日。 大家顧自己身體啦，飲多啲水啦，嚟玩都好玩，唔使錢，淨係唔使錢已經抵啦，大佬。 叫英軍 啊！冇嘢付出，有人逼你啊，有人夾住你做，喂爽啊爽啊，過嚟對家都嚟，唔同你討論政治啊，好玩啊嗰件事，多人啊集體做，跟住互相 cheer up 啊，係做呢啲嘢，過曬鐘講呢啲自己嘅嘢，呢留翻應該留翻國立大台先。讲得你咪就话去咗头十磅水，即系 Kevin 曾啊呢度写，去咗头十磅水先系真正开始，去咗头十磅唔开始算啦，减咗十磅收皮啦，都好，但系冇，但系你好就翻嚟嗰十磅水咁样，最好再努力啲啦。但系哎呀，30几岁咧个新陈代谢率又唔同啦。 唔系你 pick up 翻啦，慢慢 pick up 翻啦。 系啊，有人问几时再有一打 FIFA， 安排下，因为上次约唔到龙马，我。約下龍馬一齊玩啦，咁樣有機會就，因為上次打機都好多人，好開心，上次打機好開心，我想講，咁你自己睇翻重播咩啊？打次機啊！打！阿雙傑好想，因為佢我知啊，安排自己戴手掣打 FIFA 啦，我哋又咁樣，咁啊睇下方丈努力啲啦。佢睇佢禮拜二好似唔得，但係方丈應承我嗰次佢喺即係做到崩潰嗰日咧，即係昏迷嗰日咧，佢都話我會做夠十次嘅。 即系起码做咗10次， 边度 睇下舅舅会做10次？ 系我唔知佢。 我觉得佢做咗10次之后，佢就会 keep 住嘅。 即短期目標嘛呢個係。 哇！唔好話變浪家啦，變 con 佬添，瘦到咁樣 ，con 佬話嚟添。系啊，可能我們全台出現啊，跟住你會見到我哋全台都喐唔到嘅，個有一日做節目全部 阿泰都話六月嚟啊， 佢啊，好啊，好啊，喂，四十幾分鐘我哋太開心啦，傾偈，我哋去到呢度啦，咁啊，晏晝國立大台再見，唱歌我有，係啦，咁啊密切留意，好，咁我哋國立大台再見，係咁， 拜拜。